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兰德看着萨拉拨弄脖子上的那条珠串，兰德饶有兴致地说： 再和我说说你戴的那条项链吧。 这是海上来的人传下来的，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 它能用来祈祷是吗？我见过你用它进行某种仪式。 它就是祈祷专用的。 那个盒子，它能回应你的祈祷吗？它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吗？ 有一段时间，兰德一直想问萨拉，想跟他谈论这个话题，正好借此向萨拉传授正确的信仰，使萨拉不带偏颇地理解神圣教会的教义。如果兰德给不了萨拉别的什么，至少可以将这件唯一而又最重要的事情传授给萨拉。萨拉为难地咬了咬嘴唇，他把项链放回了胸前，又埋头干起了针线活。那么，你可以告诉我，那栋建筑本身拥有什么力量吗？你会向他祈祷吗？萨拉的这话暗指了兰德先前的那幅画作。兰德往后一缩，吓了一跳，他感到极为震惊。 什么？不，当然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徒从来不向物件祈祷的，萨拉。真正的基督教徒只向他们心中的上帝祈祷。教堂只是承载信仰的地方，我们在那儿得以跟上帝亲近。 萨拉如何能理解兰德这样的说法呢？毕竟萨拉从来没有参加过礼拜，也没有进过任何的教堂，也未曾接受过要理问答的教育。那么也许他同样也在这里呢。萨拉用手指了指描摹盒盖上石刻的十字架，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还有这里，也许他无处不在。说着，萨拉又把视线抬了起来。否则，又是谁创造了山川、浮云，还有那晨光幽暗呢？在阿莫斯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上面写道：看哪，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段话连同许多经典语句都摘抄在祖父的那本圣经的最前页。此时这话低语在兰德的思绪当中，并迅速地占据着兰德的脑海。兰德全然没有防备，只能无言地看着萨拉的眼睛。 脚踏在地狱之高处的， 兰德对这句话熟记于心，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不由得十分的忧心。他生怕自己倘若当真的死在这儿，在这个没有一间像样教堂的地方，可能连天堂之门都无法进入。这种担忧隐含着兰德心底的不安，害怕上帝没能与他同在，没能与他共同走进这蛮荒的旷野之中啊。兰德在这一刻顿悟了， 真相清清楚楚地摆到了他的面前。的确，信仰无关乎任何形式的身外之物，信仰存在于人们的血液里，在呼吸之时与肌腱相连，那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才能跋山涉水，时时刻刻与人同行。这个地方，这片荒野，绝不是远离上帝的所在，因为在这世上并不存在远离上帝所在的地方。一切皆是上帝所造，并且为上帝所有。上帝距离我们既不远也不近，如同人们投射在他身上的种种顾虑、恐惧和希望一样，常伴我们左右。上帝的存在，就像兰道夫此时的心情一样，感受真切。兰道夫有些苦恼，想到家里人会如何看待这个结论，如何评判他刚刚发现的这个礼物。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兰道夫心境难平，司机他们会怎样评价萨拉和萨拉的祈祷项链。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那项链和兰道夫揣在口袋里的十字架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差别。萨拉，上帝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兰道夫简单地答了一句，然后萨拉接着埋头干活，而兰道夫则一边在本子上描绘萨拉偎在火边的身影，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兰道夫暗自思索着，并且明镜似的知道，即使当他返回查理斯顿之后，自己身心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将会留在这个地方。他埋葬在心底的愁思，他灵魂深处的角落，那些他直到如今才开始明白的领悟，将一直留存在这蓝岭山脉里。难得要抛离的是身在荒山野地而悸动不已的那份心情，那份他逐渐开始认清的心意，就是尽管他自己深知这件事儿是绝无可能的，那便是他对萨拉的爱意。然而等在兰道夫身后的，他的家庭，他在那座海边城镇的生活，也是兰道夫极为珍视的东西。一想到没法见证妹妹们长大成人，不能待在拉贝尔的游廊消磨漫长的下午，听不见帮厨女仆从楼下传来的歌声，或者再无法感受母亲亲吻自己脸颊的时候那股轻柔的气息，想到这些，兰道夫心痛的程度便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承受能力。兰道夫对家人和拉贝尔的眷恋，在他来到这座遥远山村之前，在兰道夫注视萨拉的脸庞，发现自己已经被他迷住之前，就早已经刻进了他的心底。兰道夫早就说过，要在来年夏天结束之前返回查理斯顿。违背这个誓言，必定会令他的母亲、令他的祖母，还会令他的妹妹们感到失望，同样也会让已故的父亲和尊贵的查普林家族的希望落空。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兰道夫必须肩负起延续家族香火的使命。他会成为一名父亲，他的孩子会在拉贝尔长大，备受家庭成员的宠爱，并在有朝一日继承他们的家业。 撒拉的孩子不可能融入拉贝尔的生活。实际上，他们连上门做客都不会受到欢迎。兰道夫没有办法，让此时以及一直以来都完全寄托于自己肩膀上的那些责任和夙愿就此彻底的破灭。书稿读到这里，电话铃声打破了屋内的宁静，顿时就像从睡眠当中惊醒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声音来得太过迅猛，太过出乎意料。我猛吸一口气，感受到脖子上脉搏在鼓鼓地跳动。屋外的暴风雨已然归于平静。拿到新章节之后，我反复阅读，仔细分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沉重的眼皮耷拉下来。雷声逐渐消逝，四周陷入了一片寂静。冷空气从阁楼的窗缝里渗进来，闻起来凉爽而又清冷。一股莫名的不安感萦绕在我的身旁，那就像雾气一样飘散在这空中。或许是家族生日聚会上的对话所残留的影响，又或许是因为神秘书稿的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很显然，这次的内容完全出自不同作家手笔。不过抛开这一点，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才9:50，我倒在床上还不足一个小时，但是感觉远远不止一个小时。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本地号码，但是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我抬起大拇指停在接听按钮的上方，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已经飘起了小雪，借着门廊的灯光，能看见柳絮般轻柔的雪花飘落到潮湿的地面，然后很快就消融不见了。铃声很快再次响起，仿佛在请求着我的注意。我拿起电话，喂，但是耳边只有嗡嗡的静电声。可是我怎么都觉得电话那头一定是有人的，因为我依稀听见了对方的呼吸声。你好，我听到对方那边似乎有微弱的抽噎之声，我想那应该是位女性。她是打错了吗？要不然难道会是汉娜？可是汉娜怎么会知道我的号码？我倒是留了张名片给艾文，也许名片还在艾文屋里的某个地方，让汉娜看见了。喂，汉娜，是你吗？ 不， 电话那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分辨出来，他还带着重重的哭腔。 我是…… 他又抽噎了一声，接着说：“ 我很抱歉，我不该来麻烦你的，珍妮·贝斯。可我不知道还能向谁，向谁。” 莉莉·卡瑞特，是你吗？我的脑海中涌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如同河水绕过浮木阻塞，因犹豫不决而形成的漩涡被迫向着两边分流。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儿？还是说 莉莉·克拉瑞特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和我继续我们之前的那段对话。他又抽噎了一下， 现在我在阿尔克斯商店，可是他们就要关门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算了，我…… 喂喂，莉莉·克拉瑞特，你听见没有？我马上过去，我现在就过来，你待在那儿别动。我迅速地梳理脑海中的记忆，抓取与之相关的路线位置和方位。阿尔克斯商店是在托瓦什老火车站对面，对吗？我在想，莉莉·克拉瑞特怎么会在夜里将近十点钟跑到杂货店里给我打了电话呢？喂，莉莉，你能告诉我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我边说着边立马在阁楼上行动起来，我急忙抓起一旁的牛仔裤和运动衫。电话那头，莉莉·克拉瑞特已经绷不住啜泣了起来。 是你，你快来，你快来，要是格雷格找到我。 喂，莉莉，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我挣扎着用一只手换衣服，我感到浑身一阵的战栗。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先过来好吗？ 我需要点时间才能赶到那边，如果克雷格出现了，你就告诉他你不会离开那儿，听见了吗？要是他来硬的，你就看情况打电话报警。莉莉·克拉瑞特，你在听吗？喂？电话已经挂断了，我拨回了那个号码，但是却已经没有人应答了。我匆匆地下楼梯，冲到门口，套好上衣，登上已经打湿的靴子。星期五顿时进入了警戒的状态。我伸手拉门栓，感到指尖传来凉凉的触觉。好了，星期五，你乖乖地待在这儿，我吩咐他，然后把门打开。星期五果然停下动作，皱紧眉头，瞪着突出的大眼睛，似乎他感知到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好了，星期五，没事儿，没事儿的。此时我只祈求事情能如我所愿，在这种地方，山头与山头之间，突山与峡谷之间，气候都会大不一样。我完全不知道镜面湖与图瓦什中间地段的天气会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究竟要多久才能到达，而到了那里之后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状况。木屋周围雪花轻轻飘落，一派不合时宜的平和景象，还有刚跑上山坡来的路边，以及狂风就像刀割一样都往我的衣服里钻了过来。信箱和车门都结了冰，就像裹着一层闪亮的糖衣。我的牙齿直打颤，我急忙打开车门，钻进驾驶座，关上车门，将寒风试图挡在外边。车子沿木屋后的小路蜿蜒前行，就如同航海的船只一样晃动不停。狂风阵阵吹打着车身，似乎执意要阻挡车子的前进。上了公路以后，风力变得越发的强劲，雪花不停地向车头灯扑去，仿佛这车子是个旋风中心一样，把那些雪花吸引了过来。树枝被积雪压得吹到路面上空，限制了弯道的通行空间，还挡住了路边的木屋房舍，这使前往镇上这3英里的路程显得格外的荒凉和孤寂。镜面谷此时一派祥和宁静，店铺全是漆黑一片， 唯有几辆被雪染白的汽车停在主路旁边，完全没看见时空过客爱好者或者其他任何人的踪影。远处的山上，暴风雨再次来袭，狂风呼啸着刮过弯道和岩壁，像小孩子摆弄玩具似的时不时地拍打着车身。我试图在赶往图瓦什的半道上又拨了莉莉克拉瑞特打来的那个号码，可是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人应答。啊，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求，再等我一会儿。我盼望着姐妹之间的无形羁绊能够带着这句话翻越冰冷的岩石山峰，穿过飒飒作响的悠悠山谷，一直传到莉莉克拉瑞特的耳朵边上。我想让她听见我正在对她说，请你一定要等着我。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